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76集。 那人周遭辐射出一圈强横的神识，竟颇有八荒唯我独尊的骄狂，将这片地方熏得血气缭绕。程潜一时不知此人深浅，便闪身藏匿到了一棵大树后，再次将自己的生气收敛一空，整个人仿佛已经成了一块死物。背对着他的男人好像在布什么阵，布到一半他突然不对劲起来。只见此人浑身紧绷如临大敌，自言自语地低声嘀咕了一段什么，随后他突然对着什么都没有的虚空发起脾气，将地面砸得砰砰作响，整个人形似疯狂，大叫一声： 你敢！ 吼完，那男子又仿佛一尊木偶被陡然提起了线，僵硬了一瞬后，他骤然停止震动，嘴里发出一串夜宵般阴森的笑，自问自答： 我有什么不敢，废物！ 程潜眉头紧锁，年大大也会自问自答，可只是显得好笑，放在这魔修身上简直让人毛骨悚然。下一刻，那男子饱含怒意的咆哮一声，竟原地自残了起来。只见他一掌拍向了自己胸口，掌心隐含风雷之声，居然毫不留手。随即他又自胸口处涌起一团黑气，与他砸向自己的掌力当胸撞在一起。也不知是他一掌伤了胸口，还是胸口上的那团黑气撞伤了他的手掌，反正是先自损一万，又自损八千。 这都是什么毛病？ 那男人踉跄两步，哇的吐出了一口血来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惊呼，只见这大魔头在边缘的符咒被触动了，原地爆起一团烟花，顷刻间无数染血的白骨爪从地下冒出，化成森然的锁链，将那人绑住，粗暴的隔空扔了过来，狠狠地砸在地上。这倒霉鬼正是水坑，他没料到程潜会混入凡人中，已经以鸟的形态在附近山林中找了不知多久，时间越长就越是失望，着实已经身心疲惫，这才一个没留神撞到了这大魔头手中。被抓住的一瞬间，他陡然变成人形企图反抗，却发现自己的修为被魔气压制得死死的，水坑摔了个七荤八素，差点开口骂人，但到底忍住了，没有激怒对方。他知道自己身上肯定有师兄们放的保命的东西，当下白着脸色没吭声，一边蜷缩在地上装死，一边全力抵挡着入侵的魔气。水坑想的一点也没错，被锁链绑住的一刹那，他脑后的一条发带就断了，那里面有一张颜征明放在其中的傀儡符，也正是那张傀儡符没让他直接被锁链打个对穿。元神修士的傀儡符和当年程潜送给雪清的半成品完全没法比。颜征明和李云已经找到了附近，傀儡符一破，颜征明立刻便锁定了他的位置，当下与李云赶了过来。而躲在一边的程潜却已经完全认不出水坑了，女大十八变，一个小奶娃长成大姑娘，有时候连本来的模子都会变个天翻地覆，何况她又收敛了翅膀。程潜对她的来路完全是一头雾水，便没有露面，在旁边静观其变。就在这时，水坑突然觉得身上的束缚一轻，他听见那大魔头竟慌张地叫道： 姑娘，姑娘，你快走！ 水坑一愣，还没来得及高兴，那锁链忽的又一紧，大魔头换了个语气，阴恻恻地说道： 不过是一只百年的小妖， 混账！ 只见那大魔头左手骤然往前伸出五指成爪，要将那团锁链抓下来，右手却死死地握住左手手腕，似乎在阻止自己这么干。第一个声音又出来吼道： 别装死了，快走，我撑不了多久。 水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这么神神叨叨的魔修，终于忍不住抬起头，想玩命长个见识。这一抬头，他连跑都忘了，只听他呆呆地叫道： 四师兄。 那大魔双目赤红，面色狰狞，五官都已经被扭曲地变了形，但他还是一眼认了出来，那人正是韩渊。他们踏遍九州遍寻不到的韩渊，这一嗓子叫出来，韩渊似乎愣住了，他面色一缓，目光落到水坑脸上，像是难以置信，像是慌乱，又像是躲闪，好半晌嘴唇才微微颤动了一下。 你难道是小师？ 他话没说完，身上的魔气竟陡然暴涨，整个人几乎化成了一团黑雾，阴冷的声音再起： 原来你就是韩檀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。 韩檀两个字一出口，程前瞳孔骤缩，再顾不上其他，他人未至，寒霜似的剑影已到，将捆在水坑身上的锁链齐齐切断。而与此同时，一声悠长的呼哨声传来，整个地面轰然震动，韩渊布在外围的符咒被人以极霸道的剑气一剑破开，随即一道人影如风似的掠至眼前，那剑气如泰山压顶般的斩向韩渊。 别，四师兄！ 电光石火间，已经不容程前细想什么师门规矩，他在一片混乱中本能地护住韩渊，抬手硬接下了这一剑。盛极而衰的满月对上了鹏程万里的青云直上，来人手中剑竟有一处缺口，刚好将两把出自同源的剑卡在了一起。一时间所有人都愣住了。枪啷一声，严征明的剑脱手掉在了地上，一代剑修连被自己的剑砸了脚都没有察觉。当此时暮色低垂，面前的人仿佛是心魔所化，落地成寒夜千张画卷里分毫毕现的模样，顷刻便将他的三魂惊散了七魄。只一眼，严征明就已经将周遭种种全都忘了个干干净净。也许有的人会在明知已经失去后还自欺欺人的心怀一分侥幸，幻想什么碧落黄泉总有相逢，可是严征明不会。当年是他亲手埋葬了程前，斩断了自己最后一次念想，他总是觉得自己已经足够软弱，不需要再更上一层楼了。严征明有些分不清这究竟是真的还是只是他的一个梦，他只觉得一切又仿佛倒回去重来，看着那张刻在心上的脸，以及不远处黑气缭绕的寒渊，依稀又回到了东海的荒岛上，他这一生最不堪回首的一天。严征明突然一抬手攥住程前的肩膀，毫不在意他手中的利剑，一把将人从胸口拽到身后，像是无数午夜梦回中千锤百炼过一样，拽过了他所有的遗恨。程前显然也没想到与他杠上的居然是自家掌门师兄，他还没来得及近乡情怯，已经猝不及防地遭遇到，一时懵了，同时手忙脚乱地收回他那把金光闪闪的盘缠剑，以防一见面就误伤，被严征明拽得踉跄了两步才站稳。扶摇山隐于秘境之中，近在咫尺的弟子们或是震惊，或是迷茫，或是在挣扎，或是在哭泣，百年同门再聚，不料竟是此情此景。严征明整个人处于一种介乎癫狂与冷静的缝隙里， 他快刀斩乱麻地将自己一片混乱的思绪一股脑地封住，不去回头看程潜，只是对面前物是人非的韩渊说道： 既然来了，就留下吧。 说完，他看也不看掉在地上的豁口剑，真元如风般地直冲韩渊而去，在空中凝成了无数条利剑，煞白一片，铺天盖地。那魔修好像已经完全控制住了韩渊的身体，张口吐出一团黑雾，黑雾原地化作了一只巨大的鬼面雕，鬼面雕尖鸣一声，倏地展开双翼，严丝合缝地将韩渊裹在了其中。剑锋逼至，那一人一雕大概看出今天讨不到便宜，也不知用了什么邪魔歪道的功法，居然就这样原地化雾而散，消失不见了。再看，地上只留下了一张白纸人，被一剑穿心地落在那儿。韩渊，不，是那魔修剑士不对跑了。严征明愣怔地在那儿站了片刻，似乎是怎么也集聚不起回头看的勇气。好半晌，他才深吸了几口气，整个人像是锈住了一样回过头来。一双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程潜。程潜这一生，无论是死是活，都不曾有半分退避。然而此时久别重逢，大师兄的目光却突然让他有种想要落荒而逃的冲动。李云梦游似的看看这个，又看看那个，半晌才发出一声呓语： 小钱，这是怎么回事？ 水坑忍住眼泪，语无伦次。 三师兄，我在蜀中看见了你的剑，可是追过去的时候你却已经走了。我料想要真是你必然会回来的，但是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看错了，也不敢和师兄他们说。 他飞快地低下头，手臂上还缠着没有挣脱的锁链，哗啦乱响地抹了一把眼泪，哽咽良久，才好像个小女孩那样充满委屈地问道： 你干嘛不疼疼我呢？ 程潜数十年在冰潭中几乎无所波动的心被狠狠地揪住，一时间几乎无言以对。严征明忽然缓缓地抬起一只手捧住了程潜的脸，触手冰凉，像是比常人体温低一些。他常年带在身边的双刃剑好像也有所知觉，发出了躁动不安的风鸣声，细细地抖动起来。严征明心里起伏犹如地动山摇，想问程潜这些年去了哪里，想问他胸口的伤还在不在，想问他是怎么过来的，有没有吃过苦，千言万语堵得脑子里一片空白，然而却是无从说起。因为与心绪相比，好像无论落下哪一句都觉得潦草。最终他们凝成了一股，化成了他心里近乎卑微绝望的一个恳求。 这会是真的吗？ 程潜微微垂下眼，避开严征明的目光，低低地叫了一声： 师兄。 严征明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。 你还？ 他吐出来的话气如游丝，才说出两个字已经难以为继，后半句几乎压在嗓子里，只看得到嘴唇先动。 你还记得我？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